这个巴拿马是吧？哎，古巴是 加勒比海的味道。 对对，加勒比海的，对。 其实我们最近你发现没有？昨天说的葡萄牙也是刚刚回来过节春节，今天的古巴也是春节刚刚回来。我们节目用不用心？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是不是？都是最新鲜的资讯回来，大家到底反馈现在古巴是个什么样子？ 对对对， 对不对？ 是的。 小B这次去了几天在古巴？ 一周的时间， 一周的时间， 比较仓促，因为要赶回来过年三十嘛。 哦， 所以赶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是三十晚上还是二十九？ 三十晚上。 哎呦，基本没什么人了吧？ 不不不，你想错了，我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在车上过的，那路上的人。 那个在路上的那个感觉怎么样？就是这趟去古巴的那种行程的颠簸累不累？因为二十多个小时吧。 那是挺累的，不过好在我们是在美国先旅游了有一周的时间，然后从美国出发去的古巴。 哦，这个行 程就比较轻松一点。 不错，不错， 但是回来的时候也是比较折腾的，又到美国转机，然后再这差不多真是二十个小时， 是不是也很辛苦哈？ 因为他必须要从美国那边转， 是也可以从俄罗斯那边转一转，是不是？ 那个更长的时间， 是吧？不管我们怎样，我们刚刚带来的资讯呢，十分钟之后要听听我们旅行达人宗小皮的精彩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资讯哈，这是十渡的事儿哈，十渡大家都了解哈，十渡呢旅游休闲廊道就在本月开始建造。 不错啊，这是一个好消息。记者昨日从市发改委获悉，房山十渡旅游休闲廊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获批啦。廊道全长25.7公里，预计本月开工，年底前建成。 就是18年年底哈。 对， 十渡这个地方素有北方小桂林之称。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经过近30年的自发性的发展，十渡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的景观基础，一年接待游客大概是300多万人。人次成为吃住游购娱等吃住就吃喝完了娱乐游嘛， 对对对， 旅游相关配套产业较为齐全的好朋友们4A级景区 还是非常棒的啊。那批复内容显示，房山十渡旅游休闲廊道项目呢是起于十渡镇五渡桥止于18渡，对，全长是25.7公里，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是包括什么呢？慢行道路20公里 还可以走一走， 对，绿化和生态修复工程等等。说这个区域呢将增加必要的停车场所，增加夜间景观照明，形成连贯的慢行系统，进一步优化沿线生态环境，减少旅游商业活动对自然景观的干扰，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是的， 对，这相关负责人说的啊。那休闲廊道项目呢还设计了百草园，还有林间花海、水岸花田、荆门彩叶四处核心节点，初步形成一廊四合多点的景观体系， 挺厉害的， 非常的科学 是的。今天来本市呢，就是我市啊，一直在加快推动旅游休闲廊道的建设，按照保护性利用的原则，通过串联沿途景区的一些景点、民俗体验、乡村民宿等这样一个旅游资源，实现了统筹开发，十分努力让大家玩的不一样， 哎， 对不对？我们不一样嘛，每人 我们不一样， 不同的境遇哈。 是， 目前环北京旅游休闲廊道怀柔段、平谷段已经建成了，昌平段也在建成当中啊。 好，这是关于十渡的啊， 是的， 期待着这个休闲廊道的开通。 是， 第二条呢，我们来关注杭黄铁路轨道全线贯通。杭黄是哪儿？杭州到黄山，最快1.5小时就到了， 90分钟。 对，90分钟。 3月12号，在杭州市萧山区的船方特大桥， 船方特 中铁四局顺利铺下了最后一对500米长的钢轨。随着一道耀眼的钢花闪烁，这个铝热焊机完成最后一对焊头的焊接。 守好。 标志着什么呢？杭州至黄山铁路客运专线这个轨道全线贯通，辛苦他们了。 辛苦他们了啊。 真是。 这是一个 也算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嘛，大家都会很骄傲的。 对， 嗯，忙碌这么久，终于开通了， 90分钟连接杭黄。 啊、对，那据悉呢，杭黄铁路东起浙江省杭州市，向西经过杭州市萧山区、富阳区、桐庐县、建德市、淳安县。还有这个粤浙皖交界的天目山山脉进入安徽省、 哦嗯、 经宣城市绩溪县和黄山市的这个义县徽州区至黄山北站， 好绕口啊。 哇，这些地方虽然说都是小站、嗯、但是呢风景绝美。 是的，这线路大概有265公里、 嗯、 时速呢每小时250公里，全线共设10个车站，新建了像富阳、桐庐、建德东、淳安、三阳等5个客运车站、 嗯、 这个杭黄打通之后哈、啊、 嗯， 全线贯通了，为18年杭黄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届时呢，之前也不知道多少时间，现在是只需1.5个小时。 哇，真的太快了啊！ 很快很快。 正式开通运营之后呢，杭黄铁路将把杭州、富春江、千岛湖、黄山等名城、名江、名湖、名山等国家5A 级风景名胜区紧密连接，构筑一条世界级的黄金旅游线。你看这几个地方， 好地方啊、 嗯！ 又有湖，又有江，又有山，哈、 嗯， 都是5A 级景区。希望各位去感受杭黄的高速铁路的感受啊。 是的， 其实在东南亚地区有很多的传统的节日哈、啊、 对， 这个有一个泼水节催热了4月东南亚的旅游、 嗯、 新兴旅游目的地正在逐渐的走俏。其实每年的4月中旬的时候， 嗯， 东南亚那边呢传统节日泼水节吸引着许多中国游客前往体验。 对，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他们当地的那种节日， 热情， 是不是？ 对、啊、是 那种热情、嗯、热闹。随着泼水节的日益临近，记者近日从多家旅行社获悉、 嗯、 预计4月中旬前往像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订单量是明显增多呀。 嗯， 泼水节有望成为东南亚旅游的又一出游小高峰。 因为泼水节嘛，泰国依然是体验泼水文化最好的目的地首选。 对， 截至目前呢，赴泰游预订人次比去年上涨达到了50%。 天哪， 又有50%的上升。 嗯， 普吉、曼谷、芭提雅、清迈、清莱等旅游目的地预订人气最旺。其中啊，有一个数据年龄的占比、 嗯、 显示20到35岁游客预订量高达70%。 嗯， 这个泼水节呢就是受年轻人的青睐嘛，对不对、 哎、 你看在国内出发的十大客源城市包括、嗯、 包括上海、广州、北京、深圳、南京、杭州、成都、武汉、重庆、苏州等成为十大热门客源地的城市。 是的，值得一提的是呢，除了泰国预订火爆之外，像柬埔寨啊、哎、缅甸等国路线也是备受游客的青睐了，成为泼水节旅游的新兴目的地、 哎、 像四月中旬，接下来的四月中旬啊、 嗯、 前往像柬埔寨、缅甸的预订人次同比不是50%，是翻翻。 我的天哪，100%。 嗯、 其中像柬埔寨的暹粒、西哈努克、金边、缅甸的仰光、蒲甘、曼德拉都是比较受我国游客喜爱的。 哎呀，希望好朋友们在3、4月份去东南亚感受泼水节的漂亮啊！ 对， 哎呀，这条信息其实我跟边边和道道看到之后还有点唏嘘啊、嗯， 真的有点唏嘘，因为这个好像这个年份离我们也不算是很远。 现在是18年， 对， 32年之后， 32年之后怎么了呢？ 死海可能 啊、可能会干涸， 没了。 嗯，死海，全球海拔最低的湖泊、 嗯、 大自然赐予了神奇的浮力，促成了死海不死，促使的这是这个死海不死的传奇啊。 对对对， 再加上丰富的矿物质还有死海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然而 水位每年平均下降大约1.2米， 哎呦， 水面缩减超过1/3，6500多个天坑散落各处。 哦， 现实呢，这是死海将死，俨然成为一种预言了。 嗯， 管理不善、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水源不足，诸多因素都是令前景堪忧啊。 以色列相关部门的首席科学家内塔尼亚胡。嗯，这个名儿还挺熟的啊，认定说全球气候变化是导致死海萎缩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一系列经济活动，什么就是去玩啊、嗯、开发 啊 什么，对啊，打破了微妙的自然平衡，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对，他说呢，随着气候不断的变暖，死海蒸发 还加速了。 对 说气候变化就在这儿，我们看到死海的水真的是越来越少。 嗯哼， 那至于应对措施用以摆脱死海所限的困境，他说如果没有水源补充死海，我们看不到解决方案。 嗯， 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 是吧？ 对， 刚说了死海水位下降速度令人震惊。 嗯， 现在每年平均1.2米左右，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死海每年下降0.7米。 嗯， 过去40年间累计下降大约30米，那就这样。 哦， 如果这样推测下去的话，32年之后， 而且它还是加速了呢。 啊， 现在是1.2米， 也许明年 就，对，那就更快。 哎呀，真吓人哈。 嗯，真的是。 嗯， 反正这个以研究为依据，一种极端的预测是死海可能在2050年干涸。 内塔尼亚胡还说呢， 嗯， 死海正在发生的变化不可逆转了。 哦， 湖面缩小是不得不接受和适应的严峻现实。 哎，对，因为它没有水源的补充，那就只能看着它慢慢干涸下去， 别再过度开发了。 嗯， 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哈。 对，我们只能说是尽自己的力量啊，去多多的保护它，尽量的别太过度开发它。 是的。 嗯， 最后一条呢，旅游业界的建议，我国的香港要开发了深度游。 掌声，我觉得这个提非常非常好， 是不是？ 香港真的很适合深度游。 嗯，香港有一个渔村文化嘛。 嗯， 昔日都有渔村文化的，一家以怀旧小轮为主打的轮渡公司，致力将其航线打造成为新的景点。这个景点出来之后，旅游业人士说，哎呀，香港需要利用更多现有的资源开展深度旅游，以进一步推动旅游行业的发展。 嗯，是的，除了为人熟知的天星小轮每天穿梭于香港维港两岸的，哦，还有往来于港岛西湾河至九龙观塘还有鲤鱼门三家村等地的小型渡轮。 哦， 这两条航线的运营方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哎，这名还挺好听的。对，经营一条往来三家村至东龙岛的航线。 主席郑， 这个， 郑敬华就说了， 是的。 嗯，自去年夏天完成了装修码头和部分渔船翻新之后， 嗯， 吸引了很多内地游客特意来访。 嗯， 海外游客目前也增多，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 对。 嗯， 郑敬华介绍说，公司计划将航线打造为新的旅游项目，与旅游业界合作举办特色旅游团，让更多游客重温昔日的渔港风情， 是吧？ 对。 嗯， 不错哈。那像这个珊瑚海有限公司呢，目前已在码头和渔船加入传统捕鱼工具、人力车等怀旧的一些装饰。 嗯， 并举办了像摄影比赛等活动，为航线转型进行准备。 嗯， 以怀旧小轮鲤鱼门和东龙岛为主题的摄影比赛，于日前举行了颁奖礼，会上展出很多的得奖作品啊，展示了香港海岸以及海岛的独特风貌。 其实我们再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叫做三家村，原本是个渔村，历史很悠久。 嗯， 如今已经发展成为著名的海鲜一条街。 哎， 当地传统小吃茶果是深受游人欢迎。那位于港岛以东的东龙岛地貌非常漂亮，适合比如说行山和露营。香港不少的古装电视剧在此拍摄，但是一般人而言是比较陌生的，所以说深度游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哈。 嗯， 希望各位在去香港玩的时候呢，可以到这些村里去走一走看一看了啊。时间来到11:47，马上有请宗小皮隆重登场。 好的， 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Me digan frases bonitas que conmuevan el corazón. Si se le canta una madre。 春节刚刚过去不久哈，现在是3月的14号了哈。 嗯， 很多朋友选择在过年出去玩。 对， 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曾小皮，他在过年的三十晚上回到了中国。 是的，然后之前是美国加上古巴这样的一次行程。 今天主说古巴，小皮跟各位先打一个小小的招呼。 大家好，我是曾小皮，又见面了。 见面， 是的，我们的老朋友了。 这个说到古巴呀，好多人有一些需求哈，比如有些人喜欢那边的朗姆酒， 有些人喜欢雪茄，有些人喜欢老爷车。 对，你这次去，这可不是工作了，就是纯去玩了。这次 对，纯去玩。 那你有自己的目的性吗？ 有啊。 比如说， 就是很想拍照的去。 哎， 因为古巴拍照非常漂亮， 是吧？色彩特别明艳。 对。 小皮身份别忘了。 对。 有一身份。 地理杂志吗？是不是？ 要拍照片啊。 对 对。 几行啊？这是几个人去的？这次？ 我们是三个人去的。 都是工作伙伴，好朋友 啊，工作伙伴，好朋友也是好朋友。 哎呦，好难得。 对啊，三个人，三位都是男性吗？ 那没有，两个姑娘， 两个姑娘啊。 对， 那就是那个什么，这个配搭我觉得非常好，既有男性视角，又有女性的视角来看待。我觉得姑娘去到古巴简直就是疯狂。 怎么样？他们感觉？ 我觉得拍片子特别好看。 哦， 因为大家看古巴照片的时候都会看到。各种色彩啊， 对， 哇，太棒了， 特别漂亮。 嗯， 那你说我穿什么衣服拍照好捏？ 想象嘛， 肤色的是 吧？都是多彩的嘛， 对， 是不是 多彩的 啊？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好多朋友说这个护照啊，签证的问题哈。你刚才我们在聊天之前，那个小皮说有必要跟各位说说这个签证的事儿哈。 对，这事儿还真是得说，因为古巴毕竟去的人很少嘛，很多人对古巴的这个签证，包括如何去古巴这个问题啊， 不是很了解。 我看这种什么这个旅行网站，好多这种问答呀，就很多人都提疑问，包括我在去之前我也非常疑惑，到底我在美国能不能直接进古巴？因为从国内如果去古巴的话，你需要因公的话是免签，但是因私护照的话，你必须要在古巴大使馆办好。签证，大家记得，他对中国普通护照他不是免签哦，你要办好签证才能去古巴。但是呢，很多人选择呢，可能更多的人是从美国或者墨西哥然后进入古巴。持美国签证就可以， 那就没问题了。 对，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古巴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微妙。现在呢，如果从美国去古巴的话，他们理论上他规定只有12类人可以去古巴，其中 12 类人，对，12类人。但是呢，这个比较好玩啊，就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 什么人都可以， 实际上不受影响的。但是在坐航空的时候呢，他们会让你填一个表格，让你在上面打一个勾，你是属于12类人哪个？12项里。很多人都会选支持古巴人民，或者还有一个选项，你可以选就是去搞这个学术研究。对， 不错。 然后你像我这次是从旧金山飞古巴，然后在迈阿密转机。迈阿密呢是有直飞古巴哈瓦那的那个航班的。关于这个签证问题呢，在美国可以直接买到古巴的签证，但是价格非常高，$100。 100美元。 我们在那个迈阿密机场的时候，然后登机之前就一个人推着一个小柜台过来了，然后上面什么也没写，但是你看到很多人排了长队，你就知道这是在 买 签 证。 对，在登机之前你就可以$100买一张签证，但是一定记得这个签证不要填错，因为$100你填错了还要重新再买一张。 这个价格太高了啊。 对，非常高。但是从墨西哥进入古巴就便宜一点。 可是就是如果我们要是有美国签证，就是也不能直接进古巴。 对，因为他买的其实是古巴的那个签证，一个签证卡。其实你在国内大使馆办的话，他也是发给你一个签证卡，拿着那个签证卡就可以去古巴哈瓦那了。 谢谢小皮的分享， 对，非常详细啊，就是两种方式。你要是想直接去古巴，那你就直接办古巴的签证就好了啊。 是的，是的，签证妥了啊。然后三个人，两个姑娘，一个小伙子，来到古巴去分享非常漂亮的热带风情，是不是？ 是的。 怎么样？这几天的行程怎么安排？是你安排？ 非常充实的， 非常充实。 不过这个我们这次呢订的是民宿，民 宿 是姑娘们订的，我没有这个管这个事情。 我觉得姑娘们都偏爱民宿， 但是很不错，我觉得姑娘们的审美还不错。 当然， 只不过第一次落地的时候稍微离哈瓦那的这个旅游景点稍微有一点远， 就住宿的。 但是我们的房东简直是太漂亮。 你是女士吗？ 是一个姑娘，然后那个姑娘长得特别像《吸血鬼日记》的女主角。 哎呦， 我的天哪，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吗？ 然后全程那个拍照就那俩姑娘就没什么事儿了。 并且 来房东来来来， 到你当我的模特吧。 这些姑娘特别热情，我们虽然离这个哈瓦那的那个距离呢稍微有一点远。 哦，多远？ 但是还有开车得有40分钟吧。 哎呦，这有点远。 开车40分钟是有点 远。对，开车40分钟有点远，你这样你不方便直接步行的去景点呀。 对。 所以说有一些远，但是有一点非常好的，这个姑娘呢，就是他们家的装饰啊，整个装修啊，非常有品位。 嗯。 然后我都没想到啊，我说这是古巴吗？这是我之前了解的那个比较贫穷的古巴吗？后来跟他们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他父亲是西班牙人，然后他母亲是古巴人，所以说他整个的家居的那个风格特别像欧洲那边的，像一个艺术家的那种整个装饰， 太棒了， 非常棒啊，又干净，然后又有特色，也非常棒。 对，待会儿我好想看看这个照片啊， 有照片， 有照片的， 就这样一个装饰的风格，离这个哈瓦那40分钟车程，大概多少钱这民宿？ 700块钱一晚上。但是是一栋哦，里面有三个房间 哦， 三个 房 间 700块钱， 对，很便宜吧？ 那真的是超级便宜。 还有一个最便宜的，就是我们在哈瓦那老城区住的时候，我们在换民宿的时候，当时都惊呆了。我们找过去，哇，就在老广场楼的上面， 是不是很棒啊？ 下来就是老广场，是最繁华的地方， 这个、位置绝佳，对吧？ 位置绝佳，只有500块钱，也是一套房子， 3间房。 对，它也是3间卧室，并且那个我觉得感觉会更棒。然后我觉得到时候我在微博上发一下那个门牌号，大家要订民宿的话可以订那个地方， 可以找， 又便宜，关键是他们的整个的房间啊，包括非常有审美，然后他们有一个阿姨早晨会来给你做早餐，阿姨极其热情，然后还给了我一个大大的 kiss。 哎呀，真好， 对， 好热情， 非常的热情， 早餐重视吗？ 对，它包含早餐的，但是早餐的是他们阿姨过来，民宿是包含早餐的。 哦， 他们早那个阿姨过来，然后给你做早餐，做的非常的丰盛。我当时印象中是有一个木瓜橙汁。特别好合作的 橙汁， 对，打 的 那个汁， 你 然后给你煎蛋， 住得好，你的体验就很好， 对 吧？你要住不好的，体验稍打折扣。 对，然后如果去古巴的话，你肯定知道这个民宿的位置，就是在老广场底下有一个小学，那个小学呢，小学就是以老广场当操场的，他们特别逗，学校没有操场，然后他们上个体育课，我们还看了他们体育课就跟游人混在一起，就在那儿上体育课。 哇， 小学是在1楼，2楼是办公区，3楼就是这个民宿了，他们那一圈全是民宿， 那一圈全是民宿， 位置非常的 好找， 非常好找。对， 你说那老广场是哈瓦那主要的一个景点吗？ 对，中间的一个主要的景点，并且大家很有那个地方很有名，因为它那个老广场底下有一个酒吧，那个酒吧是哈瓦那特别出名的一个自酿啤酒的一个酒吧，自酿啤酒。并且大家你会看到那边有表演，它是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乐队在那儿表演。我微博上有一个视频，那个拍的那个视频，大家看一下，就是在那个酒吧拍的。 微博就叫松小皮嘛， 松 小 皮，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搜一搜哈。这个上半段的表达，一切都非常顺利。 是的，一切都是非常顺畅，而且特别美， 对， 处处都有惊喜的感觉， 是特别有惊喜。 作为这个疫情当中的唯一的男生啊，肯定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好像拍照。然后 对 力气活等等的，这疫情有没有不和谐的部分？就是你们三个人， 我觉得我在古巴上了一个特别贵的公厕。 古巴的公厕要收费。 说到这个， 一会儿说啊，到底哪些地方会让小皮有一些就是一些想法回来哈？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听完这个歌，咱们下半段继续。 好的。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欧洲建筑的博物馆 哦、 所以说它里面有你像那个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像欧像西班牙式建筑，包括后来的咱们看到那个国会大厦是美国统治期间仿照华盛顿的那个美国会大厦建的啊、所以说它成了一个建筑的一个博览园了、 哎、 非常漂亮。 哎，想问一下这个老城到底多大呀？老城 对啊，我也想问 啊、 老 城区其实没有多大，我觉得你步行的话它是靠近一个海湾的嘛， 嗯， 步行的话完全就可以把它走完了。 多长时间步行的话？ 步行的话一个小时之内吧、 啊、 一个小时之内就走完了 啊？对 啊，那有没有可逛的地方呢？ 哎、小 啊非常好玩，我觉得、可逛的东西很多、 啊、 因为它里边老城区很多的酒吧、 啊、 然后大家知道的古巴人民是能歌善舞啊， 对， 你每经过一个酒吧的时候都会能看到热情的这种舞蹈啊唱歌的啊、 嗯、 然后甚至 各种灵活的胖子 古巴人应该很偏瘦吧？ 哎哎，你别说古巴人还不至于那么胖、 哦，不是 啊、 古巴人，因为大家古巴的大家知道这个古巴的这个人种，他主要是，他西班牙殖民之后， 嗯、 整个是混血人种嘛。 哦、 古巴人，你看白人是占比例60%多、 嗯， 黑人是当时西班牙殖民期间，因为把整个古巴作为一个种植园，然后来供应上蔗糖啊、 嗯、 或种植一些咖啡之类的啊、 嗯， 他引进了好多的那个华人跟黑人， 嗯、 所以说现在在古巴黑人的比例能占到10%，混血的人种占到了26%左右。 哦， 所以说你大家一想，只要混血的地方多好看， 是是是， 所以说他们既有黑人的一种矫健的那种那个身材哈、啊。 嗯， 又有黑人的那种能歌善舞的，但是有一些 那种基因 啊，那种基因、嗯，所以说古巴人的这一方面，我觉得真是特别强。 那老城区是都是游客去玩的，还是当地 游客去玩？但是他们有一点呢，就是老城区还住着很多的当地人， 啊、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 啊， 这个比较有意思、 嗯嗯。 并且呢，大家知道老城区那边的，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会发现。尤其破破烂烂的地方反而拍照啊好还更好玩一些啊那个地方确实是破破烂烂 啊、 因为你古巴那个古巴跟美国弄翻了之后然后很多人在那段时间古巴独立前夜的时候很多古巴人他们都跑到美国去了嘛、所以老城区那边有一些空的房子、这些年下来我觉得因为一些这个风暴啊因为这个天气也不维护啊有一些房子也都慢慢的也破坏坍塌的 所以整个老城区啊看起来是确实是比较旧、特别的旧、但是呢他们原来殖民那种痕迹还有，比如说建筑风格啊， 嗯、 比如说古巴人民特别喜欢往墙上刷各种颜色， 嗯、 并且是特种亮丽的那种颜色， 对 天蓝色呀、翠绿色呀、粉色呀，包括他们的老爷车特别骚气， 好看好看。 嗯、我们那个在坐老爷车的时候，我们都挑了，我们都挑花眼了，我们就想，哎，哪个车最骚气？哪个车然后拍照最好看？后来我们发现粉色车拍照是最好看的， 肯定是粉色， 粉色， 哎、粉色和薄荷绿那种 啊，对对 对、 拍照非常好看。 哎，可是我有一个小小问题，它这在哪儿？你们还可以选。老爷车是吗？ 对，他们在那个景点的门前，一般像那个大酒店前面，他会有一排的老爷车。 哦， 他们都是出租车嘛。 嗯。 然后，但是古巴人他们是肯定不会坐的，因为太贵了。 多贵啊！ 他们30 CUC 一小时。 哦。 一说 CUC 呢，就比索嘛。就讲起这个古巴的两种货币制的，大家知道古巴是两种货币制度的、他们是货币分两种，一种是本地人用的 CUP、一种是专门针对游客的 CUC、一 CUC 相当兑换25 CUP，所以说兑换人民币的话一 CUC 兑换6.5人民币、比美元都要贵。 哎呦， 所以说呢你看他们本地人呢就是生活呢就真的很便宜，买的东西特别便宜、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就其实就也对于游客来说也不怎么便宜， 有一个隐患、我觉得是吧，他要标 CUP CUC、 不过他那个钱呢能够看出来，像那个带人头的那是 CUP、CUC 呢是他那个钱上印的是建筑，所以说这个能区分开。大家旅游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啊，就是你别给他 CUC， 他找给你的是 CUP， 所以要看清楚这一点。 带建筑物的是 CUC，、 对， 人头的是 CUP，CUP。 CUP 哦， 哎，这个大家就可以方便分出来了哈。 好的。 哎，那如果要是说我想跟老爷车拍照，但是可以不坐吗？还是说就必须得是去 租 一辆然后才可以？ 如果要你想拍照的话，其实我觉得我像这次我们就租了一小时，就30 CUC 嘛，租了一小时，然后他会载你在这个。 个旧城区呢整个兜风、 哦、 兜风呢你可以随时把它喊停，然后停下来之后然后拍照、 哦、 只要是没有交警来管的话，我觉得他一般他都会响应你的要求， 嗯， 可以来拍照、 嗯、 但是一小时的时间我觉得过得真是太快了， 对吧。 对，我们租了一辆红色的敞篷的老爷车，还真是挺拉风的、 哦、哎，那个路线我看到很多的宣传片是在海边开吗、嗯、还是有什么？ 对，他那个老城区他是像一个半圆、 哦、 然后被一个海湾包围的嘛， 哦、 所以说它沿着那个海湾呢是有公路的， 不错不错， 然后可以开着沿着那个海湾去兜风，我觉得挺不错的， 建议大家去体验体验老爷车， 我觉得还是租一辆吧， 是吧、 嗯、如果要是这种体验的话我觉得还挺值的， 是有司机给咱们开， 有司机、 哦、 有司机给开、 哦、 但是大家最好选一个能够会英语跟你交流的、 嗯、 我们这次呢那个司机又一句话也听不懂，我们基本上全程打哑语、 哦、 对，停车 对， 交流的时候 非常困难 、嗯、 对，因为他听不懂英语、 嗯、当地人呢， 当地人是说西班牙语的、 哦、 嗯，西班牙语 说英语的很少， 除非他们做旅行行业的还好， 嗯， 旅行行业的还能有这个英文的沟通的交流、 嗯、好，那我们了解的这个老城区其实不大，一个小时就可以浏览完毕哈、 嗯、 就几天的时间，除了在这个哈瓦那还去了一个地方、嗯、对不对？ 对，我们从哈瓦那又去了特里尼达非常漂亮，特里尼达是古巴的南海岸、啊，大家看古巴的时候、 哦、 其实古巴特别像一只鳄鱼嘛，横在那个加勒比海跟佛罗里达那个海湾中间的一个、 嗯、 哈瓦那是在北海岸， 嗯， 它面朝的是美国那个方向，而特里尼达是面朝着南美洲那个方向， 嗯， 是面朝的那个加勒比海嘛， 嗯， 特里尼达非常漂亮，虽然那个地方很穷，那个地方呢特立尼达跟旁边的山谷呢也是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哦、 因为那曾经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大片的甘蔗园的种植基地、 哦、这样的， 嗯，所以你要想喝正宗的甘蔗汁的话啊，去特立尼达特别棒、 特立尼达我觉得这个景色应该是无敌的哈， 啊，非常好， 无敌海景、 特立尼达有一点特别好的体验，我觉得是骑马上山，这个感觉特别棒， 骑马上山， 对，骑几个小时的马，因为去他那个智慧谷嘛，又叫唐谷嘛，现在， 嗯， 那个英文名字很长，翻译过来哈，我记不清楚，但是呢，他一般都称它为唐谷。唐谷里面呢，虽然它最终呢有说是有一个瀑布，我们去看那个瀑布， 嗯， 然后我们看了之后非常失望，因为特别小的一个小水沟，然后底下有一个那个小水湾，很多的外国人然后在里面游泳啊什么之类的、 嗯。 对于咱们中国习惯了大山大景的这个地方来说， 随便开一次比他们大。 但是这个过程很好玩，就是你骑着马，骑几个小时的马，然后 那马真的可以飞奔起来吗？ 哎、 你可以让它跑啊，如果你的这个骑术很好的话，你完全可以骑得很自由的。 哎呦，让我想起了最近我在玩的一款游戏 啊，是吗？ 塞尔达，挺像骑马可以在一个草上奔驰，它那个上坡三几个小时坐那个马。会不会比较辛苦？你讲给你讲， 是有点辛苦，最后屁股颠的都已经、很疼了啊。 嗯， 但是这个经历还是非常难忘 啊。对， 很爽、 嗯。 你骑马的时候还过一些小溪，过一些河沟，然后经过甘蔗园、 哦， 然后还要上山。我觉得这个经历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 我觉得不错啊。 像这个唐山是吗？就是唐山， 唐谷 、 就是必须骑马。 对，必须骑马，因为有点远。 哦，必须骑马。 对、 okay、 对、 嗯， 那有没有像自行车这种可以翻山越岭的？ 太远了，我觉得骑自行车加上你是去上山嘛。 嗯、哦。 他们那边就两种选择，要么你就自己骑马， 嗯、 你要图便宜呢，他们有马车，就几个人包一个马车，然后。 哦、 嗯嗯。 但是马车那个我颠起来更难受。 对 对 对。 还不如骑马舒服呢。 还有肉垫呢。 是不能开车的是吧？没有路。 没有没有、 哦， 就完全是山路，特别原生态的一个地方。 嗯。 嗯 嗯， 自然景观非常好。 问一下，好多朋友不是想去看那个什么，就咖啡或者是那个 咖啡种植园， 雪茄的种植园，它是在哪个城市啊？就是这里 雪茄的话，应该圣地亚哥那边，就是 圣地亚哥 整个的也不是圣地亚哥，是离圣地亚哥比较近， 哦、 整个古巴的最东头、 哦， 那边是最出名的古巴雪茄以及种植园的那、 哦、 那边也是一个世界遗产，在最东头、 嗯。 圣地亚哥也很出名 啊，圣地亚哥也很出名，它、 嗯、 那个圣地亚哥也是在东部嘛、 嗯， 整个古巴的东部。 但你们这次没有去那儿是吧？ 对，时间。因为时间的关系、 嗯、 差一次这点连特立尼达我们都没有去成，因为我们去买那个长途大巴票的时候发现他们需要提前三天预定、 嗯、 并且都已经都满了、 哦、 所以最后我们一咬牙就从哈瓦那打 taxi 去了特立尼达，这五个小时往返360美金， 往返360美金， 五个小时 两千多人民币吧、 啊， 可以 五个小时， 很任性 、这个、 好在司机还很靠谱， 还好 三个人嘛，对 司机很靠谱，然后把我们送到特立尼达，然后我们约了回来的时间，哎，他又按时来接的我们。 对，人家是空车去又开， 空车回， 不错 吧、 住在哪儿啊？特立尼达 也是个民宿，非常破，因为特立尼达非常脏的一个，就是一个农村嘛。 哦， 但是风格呢？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呢？ 很美啊，但是那个景色 自然， 非常 很自然景色， 并且又是世界文化遗产嘛，那个地方 古巴南边 啊，自然那个景观非常漂亮。 嗯， 特立尼达的那个村子呢，也是虽然人也是一个小农村，小破农村，但是人家整个的房子刷的一样的，非常的光鲜亮丽， 鲜艳， 对， 非常鲜艳。 不管是这个农村也好，还是说什么也好，人家对于生活的这种向往是都是一样的。 对，并且他们那边旅游业很发达嘛，包括有一些民宿，大家可以体验一些。当然，这个卫生状况比起国内来说，可能还是差了好多。 哦， 比起哈瓦那也差了好多。 啊，差了好多，差了好多。 对，大家那喝水是不是都是尽量瓶装水或者这种？ 对，我们是那边还很麻烦，是没有热水 啊，没有热水。 对，我们每次要热水的话，要跟这个房东说啊，帮我们烧点热水， 烧点热水， 然后他就烧了一保温杯过来。 一保温杯，你说，哎，这个洗澡， 别搁那儿了，给我寄吧。 对， 保温杯。那你刚才说哈瓦那那个民宿都便宜的那样，那这个地方的民宿是不是更便宜了？ 对，这个还几百块钱人民币吧，更便宜， 就是三间房。 对， 那你们就是去它最美的那个景点是海边吗？ 海边真是挺美的。我觉得哈瓦那的老城区真的挺好的。然后特立尼达的话是特立尼达是有，大家可以去那边有一个教堂嘛，登上教堂的那个钟楼，然后从高处俯瞰整个特立尼达的话，非常的美，那个照片。近处是整个的小山村，远处就是那个唐古的那个山，景色非常漂亮。 对，这个教堂也是它的一大景点啊。 是， 对，我觉得古巴还是有它特有的一种风情，我觉得用这个词就是一种风情。整个的景色也好，整个的人文也好，包括他们整个的这个艺术氛围也好。哎，一说艺术氛围呢，我突然想起大家去古巴肯定要去海明威。海明威，因为海明威在古巴美国 待了 蜜月期的时候，他是在古巴待了接近三十多年吧，他是28年去58年回的，好像是。 哎呦， 回到美国就自杀了。 天哪， 大家知道他获那个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老人与海》就是写的古巴，就是在古巴期间写作的。 那个写的太美了，那是 特别的美。他就住在哈瓦那嘛。大家去哈瓦那的话，哈瓦那有好多很多人会寻着这个海明威他喜欢去的，比如说那个五分钱酒馆，是海明威经常去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了5CUC 酒馆了。当年五分钱 CUP 的那个一杯的那个莫吉托，现在已经对莫吉托现在给游人的售价是5CUC。 5CUC 想想和 人民币 30多人民币 。 我的妈呀！ 太，我觉得真是挣翻了 啊！ 因为整个那个五分钱酒馆，从里边到外面满满的乌泱泱的，全部是游人啊！外面就跟赶集的一样。 那没办法， 并且汇集了很多的来讨生活的人，比如说乞丐啊，比如说打扮好的一些人啊。我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大家去古巴拍出来的那么漂亮、那么有个性的照片，原来人家都是一种职业行为，就是很多人会打扮成那种大胡子啊，戴着贝雷帽，然后叼着一根雪茄，然后跟你合影，其实是要收费的。 对， 包括很多的乞丐 工作， 是工作，他们是工作的，就是你跟他合影，他一般会要你个1CUC。包括很多打扮的非常那个，穿戴非常穿着盛装的一些黑人姑娘啊，顶着花篮呀、 也是工作， 全部是。然后像我这样的摄影师，想这个偷拍他一张，经常会被他们发现，然后他们就自动的把自己的脸捂起来，然后不让你拍。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我去的国家，一般来说这样的街头艺术家们。还真的也有部分是要收费的，但也有的国家不收。 营收 对、但是拍出来非常有效果，尤其是那个叼着雪茄的大胡子的那种， 对 非常有效果。 大胡子老爹。 对对对，说到雪茄，其实建议大家，因为去古巴一趟哈、啊，好多人就奔着雪茄去的，有专门去古巴， 对、 啊，还有雪茄节，对， 对 不对？ 对。 然后我希望大家去正规的一些商店去买， 国营商店啊， 见证了 啊、对对对，一定要去国营商店，要不要从私人手上买？ 对， 嗯， 我这次也买了，回来发现全是假的、 嗯，你看看， 对，这样就不好了啊，还得是国， 所以一定要去国营商店去买， 影响购物心情， 对的。 啊、那次我会看到，就是很多朋友去古巴嘛，有、嗯、出海的海钓，有就当地的人去海底下捕龙虾上来吃。当地人是不允许吃龙虾的是吗？ 当地人也吃，但吃不起啊、 哦、 所以说他那个龙虾一般是给 游 客、 就是、 游客做、非常便宜在那里吃龙虾、 哦、 但是可惜我觉得限于他们整个的经济水准烹饪技巧， 嗯嗯嗯， 我觉得有点暴殄天物。 哦、 嗯、哦，天哪，看来龙虾是不怎么好吃、 嗯、 我们整趟行程最后吃的有一次吃的比较好的就是在哈瓦那， 说是吃、嗯、没说吃呢，整 对吃怎么样 啊？姑娘们，你的感觉？ 稍微有点贫乏，我觉得。 啊、贫乏， 嗯， 哦， 对，虽然很便宜啊、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整个的那个做的那种方式，可能还是，其实我们出国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嗯， 其实去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也是吃龙虾的时候，尤其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顿顿龙虾餐，然后全是清水煮的，然后弄上浇点什么芝士汁，哦，就觉得吃的跟吃橡皮一样，就觉得特别。 龙虾，你有点蒜泥啊，有点蒜蓉。 对啊， 丝儿啊， 让我们这样做的话，肯定我们是龙虾，一般都是龙虾几吃三吃或者几吃。 啊、对对对， 龙虾粥。 哦、对，龙虾粥。 嗯，然后可以把它那个蒜蓉。 蒜蓉。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吃芝士焗龙虾。 对。 嗯、 但是他们的做法，我觉得 也不是按照咱们这样的提出来的。 不是。是有一点可惜， 嗯， 但是 你印象深刻那顿是哪顿呢？ 就是最后那一顿、 哦， 最后那一顿，因为他做的那个小羊排炖的特别好吃， 哦、羊排， 嗯，小羊排炖的特别香、 嗯， 我们当时还又点了一份， 嗯， 就说明他做的确实 在哈瓦那点， 就是有点咸，嗯， 哦，哈瓦那， 在哈瓦那、 哦， 哈瓦那巷子中的一个小餐厅，也是当地的一个。 哎 热心的人士然后带我们去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哦、 其实这些热心人士有点像拉客的，他们中间都是要拿， 当然人家推荐嘛、 嗯、 对吧， 并且我觉得 嗯 并且我觉得这次有一点特别、那种感觉特别挺奇妙的、 嗯 嗯、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古巴的时候，我觉得古巴人民非常的热情， 嗯 有一个大姐然后跟我们聊天聊得特别的热情、 嗯、 然后她说她是当老师的刚放学， 说英语吗？ 他会说英语，英语说的还不错、 哦、厉害厉害。 然后呢就一直跟我们聊，我说我们要去按照那个猫头鹰去找一个非常好的餐厅，他说他知道在哪儿，就带我们去了。然后我们觉得啊、哎、我们还在讨论啊，好热情的古巴人、 啊。好人 啊。 然后等我们吃完饭一出门，哎，发觉那大姐就在门口坐着还在等着我们。 哦， 你猜他在想做什么？ 等等着你们。 对，在等我们。 要。 等了我们一个半小时，不是他要拉我们去看一个演出 哦、 后来我们明白过来了，其实他最终的目的是想带我们去看演出 哦， 他应该后来我们遇到了好几次这种情况、 嗯、 就是很多古巴人看起来很热情，但是 有目的性的， 他是 有 目 的 性的。 那后来你们去了吗？这个演出 我们没有去，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嘛， 哦， 完全不了解，所以说他跟了我们一路，最后我们就很尴尬。 虽 然大家去古巴可能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哦、 有时候很多人很热情，但是他其实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目的。 对，反正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也很难避免，他可能也是出于好心或者什么、 嗯、 我就想起之前在旅行当中就住的民宿嘛，民宿老板其实一直都很好，给我们很多建议啊、 嗯、 或者什么， 对， 然后就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说给我们发那种短信说有没有兴趣参加这种我们组织的一日游，对，然后我说啊70欧一天， 嗯， 游览一个城市， 对，旅行的时候 稍微有点高， 旅行的时候可能会经常遇到，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说啊，那可能是来不及了，我们要走了，所以就没有去。 对，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刚才上面上我们说的那个 ECUC、 嗯、 那个最贵的公厕，我觉得让人感觉特别不好的是、 哦、说那个了，对 对，因为他们收费的时候，他一看你是外国人游客， 嗯， 他公厕的收费就是 ECUC 不就是 6.5 人民币吗？ 是啊， 上一个厕所、 哦、 然后当地人可能就是几 COP 很少的 哦， 就相当于我们一毛钱或者多少钱，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感觉，这种 很不爽是吧？ 对，很不舒服。 对， 那就是区别对待嘛， 区别对待、嗯。对， 提醒大家，小皮的建议就是到了古巴， 嗯、 讲英文比较流利的人 一定是小心点哈，太热情了， 有可能 是有可能哈， 有只 但是呢 有可能， 对，但是还是很热情的古巴人民， 嗯， 他的骨子里那个热情是改变不了的， 改变不了的， 对， 对， 就是比如作为游客来，你可以体验老城的，而且我觉得老城你这么一说，老城必去啊。对吧？老城 要去的， 老城是必去的， 哦、必住必留。 还可以有很多有那些买东西的小店吗？ 对，购物嘛， 有大家去了以后可以买一些那个他们当地的一些，你像雪茄之城的那种冰箱贴啊， 嗯， 像那种格瓦拉的一些元素的一些东西， 嗯、 因为那边到处都是格瓦拉。 嗯， 咱们一提起古巴来，看到的一张照片就是革命广场上他们那个行政楼外边的那个格瓦拉头像。 嗯， 可以去革命广场啊那边去转一转。 嗯， 然后古巴 买个陶瓷缸子。 哎，对，陶瓷。那不全是吗，格瓦拉、嗯、 然后古巴的木头的木制品好多东西也挺多的、 哦 哦 嗯、 还比较有意思、 嗯、 并且可以很近的给他讨价还价、 哦、可以砍价、啊、 可以砍价的。 哎，说到物价，古巴的物价跟北京比的怎么样、 便宜点了， 便宜点， 但是因为它是针对游人，你看是这种货币体制的话、 嗯、 那你算下来的话也差不了太多 哦，就是跟北京差不多， 但是还是便宜、 嗯、 住宿还是便宜吗？ 住宿便宜， 我觉得住宿真的是挺 便 宜， 但是也有贵的，我们去问 的 酒店、 哦、 7000一晚的酒店也有啊，3000一晚的酒店也有啊， 7000一晚的酒店， 对，也有啊， 五星级的 啊、对对对，就是很贵的也是有的，因为它针对游人嘛。还有一点就是古巴上网特别困难，突然差一点就忘了说这件事情了， 很贵很贵， 要需要你自己买上网卡，上网卡差不多是2CUC 一小时、 嗯、 并且 这么贵， 13块， 并且古巴大家知道的，古巴是不是说随时随地都有 WiFi 可以上网的， 是蹭的、 嗯、 在哈瓦那他们一般是在公园和公共区域有少量的上网点、 嗯、 你到了上网点之后，然后连上了网，然后要把你的那个卡刮开，把用户名密码输进去，然后就开始给你计时， 那个速度怎么样？ 那个速度不怎么好。 那如果我们自己买 WiFi 呢？ 我们没有 WiFi， WiFi 很贵。如果是我手机移动的话很贵、哦、并且一天只有50兆，并且我试了一下只有2G， 他那边 是吗？只有2G、 啊、2G 对， 那 所以基本上是用不了， 移动 WiFi 也不行， 不行。 民宿里有吗？ 民宿啊没有， 没有， 我们都是要到他们公园的那种上网点， 公共点， 公共点、 嗯、 大家在哈瓦那转的时候，如果突然发现有一个地儿，诶，一大堆的人 都在玩手机， 然后每个人都在玩手机，哦，你就知道了，这个地方就肯定是他们的上网点，你就赶紧过去上网吧、 啊、哦，那还不能是蹭 WiFi， 蹭不了的， 不了， 你自己必须要买上网卡。 哦，好吧， 我以前理解错了、 嗯、 我以前是有这个点就可以蹭，不是，还得买个东西才能蹭。 对， 对，买那上网卡， 只是说那个点有网络，你可以连上，但是你必须要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才能上网、 哦、那如果要是说这个我离开了然后断开，它时间也就不计时了吗？ 你要是离开的话你必须要断网、 哦、 把那个，不然的话它还会给你记着。 哦，好吧， 关了 、嗯、 古巴刚刚回来的宗小皮介绍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古巴哈。 是的， 虽然和那个圣地亚哥没去了这两个城市已经足够详细了、 嗯、 各位再去古巴的时候可以有的放矢的去针对小皮的推荐， 对， 看看这个热情的古巴哈到底是什么样子哈，就是提醒大家去了一个地方就适应当地的节奏哈， 嗯， 不要太过于较真哈。时间那么大，我们有必要去看一看。谢谢宗小皮， 谢谢。 明天再见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你的笑容，红